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平壤体育器材厂进行了现场指导，有崔龙海同志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随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选定一个宝地作为工厂地皮，并指导了行程方案，还派遣了人民军队得力的建设队伍，而且在建设工程进入收尾阶段的今年一月，把工厂定名为平壤体育器材厂。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参观严格介绍室，说我们党为了按照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主体的体育建设思想和意图去发展国家体育，对体育部门工作投入了巨大力量，并强调厂里的干部和职工要铭记他们自己站在彻底落实党的体育强国建设构想的重要岗位上的极大自豪感，发挥火热的爱国心而忘我奋斗。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查看工厂各处，具体地了解了建设和生产情况、制品的种类和质量。他说，新建的平壤体育器材厂把生产区、教育区和生活区划分得很明确，来做到了职工的劳动和生活方便。厂里根据生产运动员、青少年和劳动群众的需求很高的各种体育器材的特点，合理的充分具备了现代化设备，在很高的水平上实现了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现代化、信息化，结果能够生产比以前更多的各种体育器材了。为了保证制品质量，生产符合于国际水平的体育器材，厂里还构筑了严格的品质管理系统。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满面春风，说厂里虽然刚开始生产不久，但制品库里堆满足球、排球和篮球，真的很可观。他说，在实现党的体育强国建设构想方面，平壤体育器材厂的任务十分重要，并提出了厂里的一系列任务，如致力于增加体育器材种类的工作，坚持开展斗争来把厂里大成山牌的制品质量提高到世界级水平，深切关心提高职工的技术技能水平以及原料和材料的国产化比重的工作，制定好经营战略来实现生产正常化并进行扩大发展等问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很高兴地说，查看了平壤体育器材厂，真的很令人心情好，一切都满意，为体育强国建设做出了一件好事，又有了一个值得骄傲的。他说，在党的领导下，全国重视体育风气已经蔚然成风，体育热潮空前高涨，运动员也取得了很好的比赛成绩，为此生产和保障世界级水平的体育器材是个十分重要的工作。他还强调，由于现代化的平壤体育器材厂的建成，可以供运动员和人民享用我国生产的优质体育器材了。因为体育器材是在发展专门体育部门、实现体育的大众化、生活化方面迫切需要的，所以无论如何要依靠我们的力量、技术和我们的材料来制造和利用。他高度评价说，军人建设者把平壤体育器材厂方方面面都建设得毫无逊色，真的很不错，并做了有关竣工的指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有关部门和厂里的干部和职工将在早日争取我国基于体育强国之林的斗争中圆满完成自己光荣的任务。